想要和你在一起，你总是说我没个性，是我不够聪明，不去游戏，应该偶尔制造美的距离，没脾气，没心情，因为爱你那么真心，那么真心，还是失去你。清晰的眼泪，流星一样的嘴，突然的心碎，将天空漆成黑。萤火虫香水，粉红色玫瑰，一朵一朵在枯萎。你的无所谓已来不及醉，一看那一点想要你了解。是我不够聪明，不去游戏，应该偶尔制造美的距离，没脾气，没心情，因为爱你那么真心，那么真心，还是失去你。清晰的眼泪，流星一样的嘴，突然的心碎，将天空漆成黑。萤火虫香水，粉红色玫瑰，一朵一朵在枯萎。清晰的眼泪，好陌生的感觉，你的无所谓已来不及醉，是没个性，没脾气，因为爱。